给他来个闲张猴子，一碗水泼到地上，他想收也收不起来。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？ 撵到路上再说，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。 好，走就走， 走吧走吧，夜长梦多。走。 哎，还是再跟妈商量商量吧。 商量商量，再商量，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。 哎呀，那还在乎这几天了？ 把照片给我。 给你？ 给我。 咋？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，还有我一份 儿。哎，那好，把我那一半撕掉。 你敢？ 耶，你看我敢不敢？ 好，好，你撕吧，你撕吧。 你看。 好，你撕吧，你撕吧，你撕吧。 你看我敢不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好好好，跟着恁妈守住这个纸烟摊，坐着吃一辈子吧。 行啊，再见再见。 丽花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去不去？ 那说不定。 你要去，俺欢迎；你不去，咱各奔前程。 我就是去，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，也不是为了你。 好好好，当然如此。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，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。昨天还是欢天喜地，说不定啊，今儿个就在眉瞪眼翻。 啊。你是说我嘞？ 哎，不吃辣椒心不发烧，你何必心虚嘞？ 英焕，你要知道，你不去，俺娘可就急死了。 你要明白，我要是去了，就把你妈给气死了。 我跟俺娘跟恁娘不一样。 哎，咋？那恁娘是娘，俺娘就不是娘。 英焕， 恁娘丑，俺娘也丑，两个娘丑的不相同。村去变成生产劳动手，恁娘把你留城市一起摇吧，命里求想把你变成摇钱树，我住后悔死不丢，两条道路由你走，思思想一想。 Thank you. 激动了不是？ 太激动了。 那咱走吧。 走。 走。 进门，大哥哥像个王，头脚顶下地板儿和你说，帮助我左看看右说过，高兴的我心里个没话说。 这不都是为应节银换准备了吗？ 哦， 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咱们一罐鸡蛋你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， 你走了他呀。 自己人还客气啥了？ 哎，你看看这孩子。 哎，好好好。 我去，我去。 你好，快坐吧。 庄稼货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再咋说。 没错， 小 人，哎，来，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解几个鸡蛋来。 在家不是还有嘞？ 你我奶奶都快烦坏了。 双胞胎娘， 哎， 你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。 哎，双胞爹 啊， 你等等啊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闲，成天轮被子也不害个病。 什么爹？ 哎， 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瓶酱油 来。中。 娘 啊， 咱这还买酱油了？ 哟，咱没有买酱油的嘞。银欢呐，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。如今的山路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，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，也是样样不缺。像这啥，哎，这杯鸡杯、钢杯水、牙膏、牙刷、洗脸盆，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哎，娘， 哎， 我帮你烧火吧。 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，还坐下歇着。 别瞧着他娘啊，这上午你不用做饭呐、啊，叫他去俺家，我得包饺子吃。冰玉，俺家离这可近了，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，过去小河拐弯都到了。哎，银花，你可一定去，你要是不去啊，我可不依你。我走了啊。 老嫂子来送闺女了不是？ 就是、啊。 要想我那陈山也给我送了啊，我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。呀、啊， 你比这山人头也强硬了，狂也便宜了。 我跟你说话了，跟你说话。 哎，咋了？光寻恁城里人娶了山里闺女，就不寻恁城里闺女嫁山里一个？ 哎呦，我跟你说话。这山里人真邪门。 山沟嘞，你啥了不起呀、 啊？你有啥了不起、啊？ 你有啥了不起、啊？ 你有啥了不起、啊？ 你有啥了不起、啊？ 咋？那城里人别山沟人多占个头是咋？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 走走走你来了、啊、 你是谁呀、啊、 我是老李。 你是老王外婆吧？哎呀，这是李支书、啊、哎呦，你是支书 啊, 啊，你和我支书、啊、我怎么 办？ 抽烟抽烟 不抽烟 不抽烟 不抽烟不抽烟不抽烟不抽烟不抽烟不抽烟不抽烟不抽烟不抽 支书 啊, 啊，这个银环来的时候啊，他被子也没有带，衣服也没有拿，我呀是想叫他回去准备准备再来。 老嫂子，银环一来就给我说了，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、 是啊是啊，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。 这二来和三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，一举两得为啥不来呢？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，就是结了婚，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，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、啊、我看啊就让他住下吧，以后想走还可以走。老嫂子你放心，他来俺欢迎，他走俺欢送。 哎，我天当没这个闺女。 哎，老嫂子先到我家坐坐。 对，先给你撇着五块钱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。 跟那毛干尸一样，要是我到咱那自留地区，哪怕把他除光了，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糟蹋了。 我知道了， 你知道个啥？他，这，哦、还有这，什么？那还有这。 心的老爹，有文化不能走街。 别说你啊，想来的好，劳动也好，累了吧？ 不累，给提提肩吗？ 一焕，彩霞，要是累了就干半天，歇半天，先干轻活，再干重活。 你算了吧，我恨不得把我120,000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，你可叫我干半天，歇半天呀？ 一焕，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，那如影就在那一下。这得有个耐劲儿，细水长流。这种地啊，也跟打仗一样，得练练兵，练练武艺。待会儿来，老子留你，我教教你。 咦，你咋恁自私啊？反正队里的活不行，光想着那点子留你，要练这就不能练。 好，就在这儿练。 好，练 来。 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把脚步放稳，劲儿是匀。那个草丝苗好不发松，啊得哟得哟不发松。 好好， 你前腿弓，你后腿蹬。心不要慌来，手不要猛，好好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。 你这个臭 不好使。好好好，换一个吧，来走。好好，来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吗？ 俺亲爱庄稼活贼头劲呐，谁知道？谁知道干起来就这样啊？两只手就不听自己使唤。 困难了不是？ 咦，困难困难，还有点青年人的朝气没有了。 好，当然如此。 Thank you. 没有啊？ 那是当然。 人家不知道。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，看我不刚要说去。 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，还能跟他吵？ 那到底是当然。 哎呀，你别管，去干活去，干活去吧。 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，说跑一个女学生看看。 哎，有你哥哥还吹三吹的， 就是你。 南青叔，那俺是跟他说着话呢呀。 我知道年轻人。 你哭啥了？ 是有哭啥？ 我是看着了，我是骂你了。哎，都看着，都看。还说你有管教气的，看看咱自己。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，咱当局小伙说，人家心里边不知道断了多少圈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人家的脾气呢，咱摸不着；那咱的脾气呢，人家又摸不透。 那实在人跟咱不一样，人家能下来，这就不赖了。 对呀，金哥。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，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。 哎，也许啊根本就没啥本事。 上学了去吧，干活去，干活去， 走走走， 干活 干 活干活。上台吧，过来过来过来。 哟， 上河南 到。 你说那叫啥话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咋了？ 对不对？ 哎，不对， 为什么不对？啥不对？ 真不对。 哎，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，人生地不熟嘞，还是个女孩子，

我说城里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，你就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瞧这大家啊， 墙上挂那不能去井子里的烧饼，不能出去，他人在农村心在城市，他眼里他眼里就没有看上山区 吃过旧社会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煤汤罐里了，嘿嘿，就这他还嫌不见呢。这不刚才老太卿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，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要悄悄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 哎， 走 了。 我对 哎呦，这孩子啥时候睡着了？我说了半天，怎么他一句也没听着？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。 哟，二大娘，你也是怪客气了。你能请我给你帮忙，我能给你帮啥忙嘞？ 这一回呀，可惦着你的拿手信了。俺外甥从部队上来信了，我想请你替我写一封回信。 信啊， 那再写吧。 听众朋友，豫剧《朝阳沟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 了。